嘿，你好，我是主播莫大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聊聊梦这个话题吧。 嗯， 说说你做过最难忘的一个梦。我们以前老是聊现实世界的这个东西啊，今天我们聊聊梦境。 对，是一个比较虚幻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曾经做过什么千奇百怪的梦呢？在这一节目中，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故事啊。 嗯。 杰克他也抒情很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 第一首歌来自陈一发的《童话镇》，最近很火的一首歌。 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梦啊。这里一只废翼他说呢，最难忘的梦啊，就是去世的亲人在梦里团聚了。 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啊，其实梦嘛，就一定是要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才会觉得让人难忘。 也有可能就是白天太思念了，然后呢就是梦里见到了。 嗯， WZ 风信子他说呢，只要有他的出现的梦境都是美梦。 嗯， 也得看梦里做了什么事儿吧。如果都是两个人吵架的梦的话，也可能比较坏。 现实中见不到的话，就算在梦里吵一吵，都觉得开心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失恋之后喜欢喝酒啊，就觉得说喝酒了至少还能梦到他。 嗯，对。 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弯。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 我岳父是周杰伦，这个名字。他说做了一个春梦，起来后默默地去厕所换了内裤。 想知道你是男孩女孩？ 一个男孩子。 早晨有你，他说呢，经常梦到自己想尿尿，但是总尿不出来。 对对对，经常有这样的梦，其实就是憋尿了嘛。 是不是有炎症啊？ 什么 前列腺炎什么的，要去医院看一下。 哎，小时候如果做这样的梦的话，估计早晨起来这床已经湿了。 对，哎，我自己小的时候经常跟我妈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明明在梦里找到厕所了呀。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蔡依文的《枕头》。 嗯，对啊，梦嘛，一定要在枕头上做。 星星闪烁，就让那心事随风被吹过。手机的铃声，熟悉的歌，想起夜里的梦，你不会懂。烦恼的时候，我用着枕头，幸福的宇宙被你追求，我一定不逃脱。心动的那一刻，你的 Blues 这个朋友说呢，昨晚睡觉梦见了你，你在吃屎，我一直劝你别吃了，你不听还打我。 这跟对方说完之后估计真的会被打。算了吧好吗，他说自从我发现男朋友喜欢自己闺蜜后呢，连着做了两天的梦，梦到他们在一起了。 怎么能知道男朋友喜欢自己闺蜜呢？ 可能有什么蛛丝马迹吧，你知道女生比较敏感。 这男朋友也是啊，非得这个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不回头，烦恼的时候我用着枕头，幸福的宇宙被你追求。 爱与小窝他说呢，梦里过世的爷爷复活了，他们说他的病是误诊的，他们说他还很健康，他们说他又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虽然在我的潜意识里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可是我相信了，我还为此欣喜不已。这样的场景在爷爷刚过世的那两年无数次的出现在梦里。爷爷过世五年多了，他好久没来我梦里了。 你怎么忍心再看我哭湿枕头？ 好让人心酸的一个故事啊。 二郎神的沉香他说，最难忘的梦呢，就是梦见爸妈复婚了，在梦里他们很甜蜜，醒来后呢眼睛都是湿的，心里也酸酸的，很美的一个梦，却不能和家人说。 嗯，对，还是希望爸妈能够复合的，在潜意识里。哄哄哄他说呢，昨天晚上梦见前任给我发私信，我回了他一句，结果他就跑来学校找我说，我终于原谅他，我们是不是能和好了？可是现实是，时隔半年，他打电话给我，我明知道是他，可是我却说了，请问你找谁？我痛恨绝情的自己，更痛恨深情的我。 被你偷走，你怎么忍心再看我？故事枕头。 下一首歌来自刘瑞琦的《不再说分手》。 冷咖啡放在这里多久？这一杯苦涩有点过头。我们之间说过多少分手？总是以为覆水能再收，不知不觉你不再找。 叫胖豆豆的刘先生他说呢，我最美好的一个梦呢，就是外公去世后，梦里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谁都不认识，看到外公好开心啊，就去拉着他，他说你干嘛？我说外公你不认识我了。他说认识呀。我说你怎么不理我？他说你不听话，说着说着就走了。我一个劲儿的哭，一个劲儿的追，终于外公不忍心停下来了。我说我以后都听话。 我不回头，你不挽留，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纠缠的理由？怎么回头，你的咖啡已经变成红酒，今后也许会难受，至少我们不用再说分手。 啊，好难过呀，看到这样的留言就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周新奇他说呢，昨天梦见爸爸去世了，正好前两天老爸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血压有点高，正在输液呢，所以我好害怕好害怕呀。 嗯，这是白天呢有一种心理的预期，可能还有一些压力， 就是很担心爸爸嘛，所以就会梦到这样的， 导致在梦里就可能预料到的那样的结果。不过呢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希望你的爸爸能够尽快的痊愈。 嗯， 大脸9136他说呢，小时候持续几年做类似的梦，就是所有的家人都被歹徒劫持关在家里，只有我自己呢阴差阳错，鬼使神差自由着， 对家人安慰的担心解救的决心的无从下手的焦心，交织出跌宕起伏的情绪。 啊， 我觉得你可以醒来之后写一下小说连载的那种， 虚惊一场。其实杰他说呢，有时候虚惊一场这四个字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成语，比起什么兴高采烈、五彩缤纷、一帆风顺都要好几百倍。你可懂什么叫失去？这些时间来更觉如此。愿悲伤恐惧能够过去，世外之人更懂珍惜。哦，这段话是来自韩寒的。 尤其是做完噩梦之后醒来之后觉得，哎， 原来他不是真的。 对呀，真好，只是虚惊一场。 当咖啡还要再放多久，这一杯喝光了就到头，你在身边我却不再拥有，最后分手谁先说出口。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博文的梦。 叫做手指间的一抹阳光，他说，我在升初中的时候开学前一晚做梦，梦见一个穿蓝色外套戴眼镜瘦高个骑自行车的阳光男孩从我身边经过。第二天我起晚了，路上没人，快到学校的时候呢，一辆自行车经过了，穿蓝色外套没看清脸。进教室的时候呢，发现那个蓝衣少年就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戴着眼镜，和梦里一样，至今忘不了那个梦。 我哭过今天的沉默，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我不难过，背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我说你只是梦，醒来沉重，说你只能在记忆中，请让我继续做梦。 哦，居然是梦里遇到了第二天要见到的人，这个还挺神奇的。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啊，很多人应该是那种你在现实场景猛然间看到一个瞬间一个场面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在哪儿见过，可能是在梦里梦到过。 嗯， 但这样的顺序一般是你先梦到了，然后再在现实生活中见到。 对，就觉得很神奇，好像自己有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一样。 对啊，站在你身后爱有许多种，他们不是我，何必费心解说。 52ALES 他说呢，梦到了初恋，梦到自己哭得声嘶力竭，问他还能不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很爱你。他不说话只是笑，梦里很真切的那种，特别失落无助的感觉。凌晨两点多醒来，这么久了还是释怀不了这个梦。 为你一个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我不难过，背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我说你只是梦，醒来沉重，说你只能在记忆中， 竟让我继续做梦，笑过哭过都变成折磨。 在梦里梦到初恋了，可能心里还是一直有那个人吧。 这是我很想念的景，他说呢，带着弟弟躲避日本鬼子，一不小心正面冲突，然后呢，我就为救弟弟勾带了，被自己感动了。看来你平日里真的很爱你弟弟呀。 啊，我也经常梦到那种在这个梦里被人追杀呀之类的那种场景，还挺害怕的，起来都觉得心跳的特厉害。 继续做 下一首歌，来自白静的《醒了》。梦总有醒的那一刻嘛，醒了之后就没事了。这个朋友叫做香珠妹啊，她特别逗，她说呢，我终于梦到酷我音乐调频更新了，好开心啊。 长发羽毛 smile 她说呢，之前梦过一次一个男生只有背影，我们生活在一起，估计是未来的老公吧。嗯， 你还真的信吗？ 这个妹子单身比较久了吗？比较期望爱情的降临。 快乐全世界都想把我关了灯，就算我也不再爱了，我想我下一个眼神伤透了我的心中。 白炽灯他说呢，从小到大一直重复一个梦，就是被爸妈抛弃，然后哭喊着把身边的人都吵醒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难道我心里有什么魔障吗？ 可能就是不安全感吧，我觉得。 对，可能就是心里越在乎什么就越怕失去什么，就总会想到不好的那个结果。 可惜我们错过时辰，留下来的人不信爱不可能，当未来的旅程我将一个人该怎么完成。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被冤枉杀了人，被关进牢里判刑十年，家人都没有通知，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十年的时间，外界世界变成啥样都不知道了，娱乐新闻什么的也都落伍了，手机也没有，连调频都听不见了，谁陪伴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啊？然后呢，我就从梦中哭醒了，醒来枕边都湿了。 你知道吗，我还经常会梦到那种就是连环梦，比如说你这一次做梦梦到了这一部分事儿啊，然后下一次你做梦的时候还会接着那个梦接着往下做。 嗯，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就有一次梦到我把一个人给杀了，然后还这个把尸体藏起来，结果第二次做梦的时候梦到警察来查这件事儿，还通过指纹把我找到了。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犯罪了一样，就心理压力特别大。醒了之后， 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 醒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个梦。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江雨晨的《放晴》，希望大梦一场吧，醒来之后呢，就是噩梦通通都已经醒了， 对对对， 发现没有这么严重。当然好梦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微笑的，然后并且期待一下它的真实的发生。 这个朋友他说，他叫做早晨有你，他说呢，梦到喜欢的人也喜欢了我。 希望这个不只是梦吧，希望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对啊，美梦能够成真。 打开手就是好天气，大步走出去，我早就该放弃，一定哭泣无法穿错过去，慢慢忘记我想你。 脆皮肠炸开的花，他说呢，分手几年后梦见他来找我，说他其实一直也忘不了我，我听哭了，醒来也好难过呀。 要是真的这样就好了，好像分手之后很少有人会主动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求别人原谅吧，大家都期盼这样的事发生，但是 好像很少能够发生。 去 西藏吧，他说呢，我好多次梦到你回来，我发现是梦变醒了，现在才明白，水中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向来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 再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他叫做时光以北2012，他说我觉得做梦挺好的，遗憾多年的事情呢能在梦中补全，自己心中也就圆满放下了，才能拿出100%的状态去迎接未来，因为呢我们属于未来。 嗯，对，说得太好， 很正能量啊，就是来路无可眷恋，值得期待的只有远方，所以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比梦里要美好千百倍。 嗯，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啊， 不要总是留恋过去的人和事儿吧，把心放在未来。那我们这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期的调频再见啦， 再见了，拜拜。